对不起，我要向你道歉。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只能用声音陪着；在你最饥肠辘辘的时候，我还满口的外焦里嫩，汁香浓郁，甜糯软滑；在你工作满满无暇休息的时候，我还给你推荐那么多刺激好玩你没去过的地方。我真的错了， 错了。 可是在新的一年里，我依然知错不改，而且要变本加厉。谁让我是吃喝玩乐大搜索，下班路上最不一样的烟火。 各位下班路上快乐，欢迎您继续锁定着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吃喝玩乐大搜索，陪着您。各位好，我是夏明。 大家周末愉快，我是王维。 哎，这周末了，今儿咱们说点好吃的。 是， 别老出去玩去。 嗯， 干嘛呀，是不是？ 嗯， 我们又出不去啊。说点好吃的，我们周六日在家还能做。 哎，是的，正好露一小手。为马上过不了几个星期到的小长假积攒一下手艺。 没错，而且呢，今天咱们说的呀，咱不说中餐了，咱说说西餐。而且今天说的，我觉得啊，应该是西餐特别基础的一样食材， 或者是有代表性的。 哎，这个食材还挺重要，但是呢，很多人肯定吃西餐的都吃过，但不一定见过。 哦，洋葱。 算一个 啊， 我觉得这算一个 啊。 今天我们也请来了一位这个大厨，上一次我们聊过，那个特想去他那儿尝尝他手艺，一直没逮着机会。 是， 等今天聊完了，咱们回来约个时间去那儿尝尝他的手艺啊。 好， 咱们请来的是北京王府井希尔顿酒店的行政副总厨王浩，欢迎王浩。 哎，大家好， 哎， 我是王浩。 哎，又见面了。王浩。真的，我觉得年轻有为， 是 因为看他的朋友圈，永远晒的不是美食，永远晒的是学英语 啊 啊！我说真是坚持了这么长时间， 真是 真是挺好。学这个主要是为了以后看菜单看得容易是吗？ 其实不是，其实看菜单是我们的这个必备的工作之一。对，然后只是想慢慢的每一天进步吧，不做自己后悔的事情，在未来。 真好，真好。 哎，那既然说到。就是外语了，外文了，那咱就从今天的这个的外文开始说呗。特好记。就这个这一大类，我不知道王浩我说的对不对啊。这一大类有人跟我说特好记，就叫喝吧。就这一大类就外文就叫喝吧。 是吗王浩？ 可以算吧。 哎你看，哎，多给你面子。哎呀。 对，咱们中文比较这个异音化嘛， 对， 其实英文叫 herb， herb， 还差不多吗？喝吧，是吧？ 对， 乍一想以为是个酒吧呢， 但咱聊的还真不是酒，咱聊的是西餐里边特重要的，我们应该管它叫香草吧？ 是的， 是吧？还不能叫香料，是不是？ 对，香草是香料的其中一个组成部分， 是是是是是，有人说是香草就是。最简单的一种分法，香草就是那个嫩叶子 啊， 香料呢就是好像是根茎啊或者皮啊，比如说我们那个桂皮，那就属于香料。 对，干枝类的是。 对对对对， 调味料。 对对对， 那比如说花椒大料这类的，肯定就不属于今天聊的这个是吗？ 是的。 哦， 花椒大料西餐用吗？ 哎，有那个 胡椒吧？ 哎，对对，这个是有的。 哦哦，那 今天啊，今天这个应该是跟类似于。香菜呀、啊，等等这些、 哎、 类似， 对，葱姜蒜 哦，你看、还真是、 所以我说吧，洋葱。 我们今天不仅要聊这些香草或者是香料，我们还聊聊，让王浩教我们用这些能做点什么菜，好不好？ 好 啊，大家有什么样的就是做西餐方面呢？啊，有什么样的问题，有什么样的困扰，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另外呢，咱在聊西餐之前，咱先解决个事儿。 是 因为昨天我们聊的是旅游、京郊游，我们的京郊王来了， 好多朋友都说，哎呦，要跟着金条王一块儿出去玩去，而且有好多朋友都有问题，说平时有问题怎么办啊？我们决定拉一群，这个群呢人数只限100人，我们把这个金条王也请在这个群里边，大家有什么问题呢？当然您得看时间啊，您别大半夜凌晨两三点钟您发，可能没人回您。一般呢，就平时聊天的时候，可能都会跟您解决一下您的问题，有什么好的地方也在这个群里边推荐。 是的， 这个方式也特简单， 哎， 是吧？ 但是呢，因为为了我们的直播平台能够稳定， 哎， 啊，不会受到任何的干扰，所以我们呢跟后台的网管已经协商了， 哎， 就100人的一个群 是。 先到先得， 哎，是。 如果超过了，说，哟，我晚了，没听见，怎么进？来不及了。 哎，对，刚刚我们说了，说看谁这群里的退卡啊，退群了，我们再请新的朋友进来。 是的， 是吧？ 关键词就是交友， 交友， 交友， 是交友啊，还是交友啊？ 交友 哦，交友， 目的是为了交友 啊。好嘞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交友这两个字啊，您就收到一个二维码，然后识别一下这二维码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算是玩的群吧啊，咱们一块儿在这个群落里边好好的玩一玩，找一些美丽的地方。春天马上来了，我们也出去溜达溜达去。 是的， 回来我估计像王浩他们来了之后可能又会要新建一个群。 罗乐群， 吃喝玩乐大搜索的吃群 啊，对对对 对, 对， 怎么做饭呢？是吧？尤其是西餐这一块，怎么弄啊？这个可能又得建一个新群了。来吧，我们先，哎呦我的天呀，估计已经崩溃了，啊、 瞬间165了， 是 那肯定是有没进来的。 对，咱先不管交友这个群了，咱先说说香草吧。 好， 王浩先给我们介绍几个大家比较常见的香草呗。 好。在西式的香草当中呢，其实运用是非常广泛的。对，比如说像意大利的罗勒的代表，还有阿里根奴的代表。当然，他们这些香草又会细分化，像罗勒有甜sweet basil， 像甜罗勒，还有泰 basil， 泰式罗勒会比较辣味一些。所以会根据不同的这个香料的选择，它们的特性来去选择不一样的。搭配的主食材，还去互相去平衡，达到最好的那个呈现的感觉。 就那罗勒，就是不是刚刚说的那两种吗？ 对， 其实大家比如说吃那个，就是泰式罗勒，吃那个三杯鸡，里边是不是就是放那个泰式罗勒？ 对， 对吧？ 那个也叫九层塔 啊，对对，九层塔 翻译过来叫九层塔。 对，然后甜罗勒，我们一般可能吃披萨， 吃披萨，吃意大利面 啊，对对对，那个青酱， 青酱 不就是甜罗 勒 做的？ 主要的主食材。 对对 对 对， 像阿里根奴呢，一般都是咱们大家吃披萨，里边会放的一种香草叫牛至， 啊，牛至， 牛至草，对，它的中文翻译过来叫牛至，也是非常个性的一种香草。对，其实香草在西餐中的运用是相辅相成的，可以凸显这个主食材去腥增香那种效果。那如果是大家用不好过度使用的话，那这个就是没有太平衡的一道菜了， 就是把那原食材 的 味儿给褶着了，是吧？ 比如说像一般像西餐，像吃羊排，一般都会配迷迭香，因为它会褶一些羊肉的腥膻味道，还有一些这个血的味道，对，来去增香去腻的功效。那如果是过多的话，就吃不到羊肉自己的鲜味了。对对对。 那能这么理解吗？就是那种味儿比较重的香草，都是基本给这种肉类用的。 漂亮， 啊， 特别漂亮， 是对的，是吧？ 是对的， 哎呀，就蒙对了。好好， 我是有天赋的，真的是。味道淡淡的那些，可能比如说你弄个沙拉呀， 海鲜呀， 海鲜呀， 轻食材， 对，你看， 对， 哎，我真的，我觉得我特适合做西餐， 没错。 我觉得中餐有点掌握不太好。你去西餐是通的， 不，因为是这样，小胖呢觉得西餐啊，主要人家给的那些就是你制作的过程很实在， 对， 比如说好，那做面包也好，做什么也好，人都说了3克这个5克那个， 是的 啊，或者说你的油温要到100多少度，它都是 精准， 哎，精准的，不像那个若干 啊， 少许， 是的， 对对对 对，这个其实说回来就是西餐和中餐在多年后演变的这过程的是否快和慢的一个 它会标准，稀释会标准化，它会精确到克数，而中式都是适量及少许，所以就是发展的速度不如西餐快，但是这就是中餐的精髓所在。 对，那倒也是，不过现在中餐也开始慢慢的开始走这个标准化了， 是的， 对吧？ 对， 连锁店那么多，想要它出品差不多的话，那必须得标准化， 必须得标准化。 对，慢慢来吧。今天咱们聊的是西餐，哎，咱先既然刚刚第一个提到了罗勒，罗勒也是想必大家一提到香草，可能第一个能蹦出来的这些香草的一个名字， 是的。 咱先拿它做一个最简单的，就那个青酱呗。 嗯哼， 青酱就是。有人说就是您自己在家里边就能做，而且特别简单。 嗯， 做完了之后呢，你就放在那儿。你比如想吃意大利面，你不用弄什么 sauce， 直接拿这个往上一浇就直接拌了，特好吃。 就跟炸酱面的那个拌的是吧？ 漂亮 啊！好吃吗？ 好吃， 行，好吃，行。好，来，说 这个青酱呢，其实真的像主持人所说的，非常非常的好吃，非常非常的简而易作，在家里只需要一个杯式的搅拌器，主辅料呢有这个罗勒，鲜鲜的罗勒叶，大蒜，烤过的松子，还有一位最重要的食材就是帕尔马桑 cheese， 巴马陈芝士，是一种意大利的干酪。 哎，是必须要用这个 cheese 吗？还是 必须的 啊、哦？必须用它。 对，这个东西是不可避免的。对，还有意大利的这个国油、国粹油、橄榄油 啊、 对，其他油不可替代的。 哦、 对，这几个原材料一股脑的放进这个食品搅拌器里，加上盐，一点点黑胡椒搅拌，大概是不到一分钟，45秒到50秒左右就好了。这个酱千万。大家会误以为越细越好，其实在意大利很传统的感觉里，它是一个粗糙有颗粒感的酱。 哦， 而不是打成特别细致的溶质的，不是，它是就是像入到这个食品搅拌机里会点动几下就够了， 就是别打得那么碎， 别打得太细。太细了的话，一它吃的没有口感，二这个食品搅拌机会加速这个热传动，会让这个热让这个罗勒酱青酱过度氧化， 哦， 它就会变黑的一个主要原因。 哦，所以让它新鲜也就点动式的拌那么一分钟 五六下，哎， 哦，五六下就行了。 对 对，要有颗粒感嘛。 哦， 五六下都够了。 哦， 对， 那也就是既然弄完了就算结束了，就是它了。 OK 了。 哦，这么简单， 非常漂亮。 我以为还得比如说还得加热一下啊，或者什么。 不用，青酱是这个所有的这个意大利面酱中最容易最便捷的，而且它是最美味的。正因为它的方便快捷，保持它的新鲜最大化，所以才可以体现意大利面的精髓。一定要现煮面，一定要现做酱，你吃到的才是最好的，永远最好的。 怎么样？ 这个简单， 简单吧？ 简单。 我原来做过， 啊、真的 做过。特就因为我一看，我说嚯，青酱那么简单。当时我妈妈特别爱吃意大利面。我每次都是也是为了图省事儿啊，也不用熬那个西红柿酱了，就去外边买那种半成品。回来之后呢，加点她喜欢吃的那个口蘑也好啊，洋葱也好啊，加在一块儿，然后拿那个意大利酱啪往里一放，就 OK 了，一和了一拌。后来她说你走了我怎么？怎么做呢？我想我就搜一搜，哦，还有青酱呢。我说这样，我给你弄一青酱吧。好啊，我就里边呢不仅放上了松子儿，还给它打了点那个 核桃仁 儿啊，对，类似于这样的，又给它加了个这个，也就拌到一块儿了。然后最后拿那个橄榄油一封， 对， 哎，往上面一封，装一小瓶里，现在还吃着呢。每次我回家都给他弄做一大瓶，我妈说、可好吃了。当然人家自己再煎点培根配着吃啊，他觉得没肉稍微差点意思。 哎，你是不是晚上下班了在隔壁赛特兼职呢？ 就专门打酱是吧？ 这么厉害。 哎，这是我为数不多的会做的。 对，刚才主任说了一点特别这个重要的，就是最后拿油这么一封。 为什么呢？ 哎，拿油封是封存这个酱所有的味道在油层之下，而用油层隔绝空气，避免它过度氧化的一个原因。 这显得还挺高级的，嘿， 可好吃了，真的。如果你家里边人有爱吃意大利面的啊， 没有 啊，那就算了。 爱吃炸酱面。 你可以试试啊，拌起来好像差点那味儿啊，差点那，真的拌这个特别特别的方便， 哦、 尤其像王浩说的，你要是新鲜的，肯定就更好吃了。 嗯， 但是你要想省事儿，一次多弄点， 嗯， 然后呢，你就弄那一瓶子放在那儿，什么时候吃都行，或者你抹面包也可以， 抹面包也可以， 蘸酱， 嗯、 对、 哦、 对。 但是那储存的方式呢？ 储存方式就是常温的四度冰箱保存就 OK 了、 哦、就没问题， 没问题 哦。 对， 明白了。这周末我试试， 哎，非常 easy， 非常简单。 是是是，因为我那儿意大利面有，但是我就一直老琢磨着拿什么呀？反正我拿那个老北京炸酱面吃过一次，哎呀，感觉稍差， 差点意思。 哎，是是是，嗯、这个学会了。 下回吧，下回我亲自的那个教您一回。 好好好好， 哎，好，这是一个特简单的，但是也特家常的一个东西啊， 哎、 这青酱、 哎， 这个您可以拌点主食或者抹点面包片什么都没问题。 对， 那罗勒能不能还做点什么大菜有需要它的吗？ 嗯，罗勒像披萨，但一般意大利就是没有太传统的大菜了。 嗯， 对，一般像烤肉啊什么的也会相对应来去放一点。 嗯， 但是罗勒呢不太适宜过热的加工。 对， 嗯，因为它过热会变黑，嗯，而且味道不会太新鲜了。 嗯， 对，一般它是以这个冷制为主要基础原材料去制作的、 嗯、 那热制呢一般会以百里香迷迭香它们的味道会相对而言重一点 嗯 嗯, 嗯, 嗯 会更适合于长时间的烘烤或以做汤的方式或以甜点的方式加入进去、 嗯、 对、 嗯、哎咱要不接下来说说迷迭香吧 可以啊 好啊 可以啊 迷迭香做羊排多好啊 嗯 啊 好 小雅 好 来 嗯 先介绍一下迷迭香呗 好就咱就说这个迷迭香羊排吧 啊好 嗯这迷迭香羊排呢也非常简单这个羊排不管哪里的羊吧只要是羊排从这个常温冰箱里给它切成单个的羊排放到室温大概半个小时让它氧化让它接触一下空气 嗯 回醒一下就是把它沉睡的那个眼睛让它睁开哎然后呢加上一点盐黑胡椒现拍的这个蒜瓣一定要现拍搁进去然后迷迭香橄榄油腌制大概半小时就够了 用搁冰箱里面吗 不用了、 哦、就常温腌制 就常温腌制、 哦、 只有常温腌制它能最大的吸收这个味道、 哦、 嗯蒜一定要现拍不要切好的蒜片搁进去不要因为蒜只有现拍之后它的芬芳它的芳香在规定的克数之内才可以达到它的味道最大化、 哦、 而不是过多的给予它的量 哦，明白 嗯，这是区别 嗯，然后呢、嗯、 然后呢大概腌制半个小时以后拿一个平底锅两面煎香然后如果是吃五成熟的话两面煎香一分到一分半钟基本上就好了 哦、 啊，如果是吃全熟的话，需要放入烤箱，大概是180度，4-5分钟就好 了，那也很快啊， 非常快，非常便捷。 哦， 对， 哦，哎，这个跟煎牛排有一点挺像的， 嗯， 就是人家说那个牛排，你去买的时候啊，一般去超市买。它都放在那个算是冷鲜柜里边吧， 对。 但它其实跟室温还是有差别的， 有差别。 所以你买回家之后呢，一定要在这个室温、嗯、常温的状态下， 让它醒醒， 先静置个这个半小时左右。 对。 这样的话，它的那个所谓的什么水分，或者说你在煎的时候，才不至于让那个锅迅速降温。 对。 所以它才能更好的保持水分。羊排也是类似， 一样，一样、 哦。 好的肉排。烹饪是一个道理的， 哦、 有证可循、 哦。 哎呀，那我明白了。就上次在国外的时候， 嗯， 我给大家做这个， 哟， 哎，真的，蒜瓣没有 啊 啊，没弄，但是我弄了一点洋葱 啊， 然后迷迭香没有 啊 啊，最后 那么傻了呢， 就是转的那个 黑胡椒， 哎，黑胡椒， 哦哦、 但是配的好看， 哎呦， 配的是边上一根那个青笋， 哎呦， 嗯， 煎的， 嗯， 然后除了这个青笋之外，还有那个。特别好的那种蘑菇、 嗯、 就是在西餐当中经常使的那种蘑菇 非常重要 哎切完了以后两边啪有绿的有白的中间羊排然后再撒点点哎呀 哎呦 稍微有点膻所以我就说像迷迭香啊像蒜这些还是挺重要的 对 真的 提前简单的腌制是这个必要的这个步骤 嗯哎我觉得咱俩能当王浩的下手 可以啊 我可以帮他切点什么的 嗯 你呢可以帮着摆摆盘 哎摆盘行 是吧 千万别让我 给他递东西，递东西，你想什么迷迭香啊，什么特提拉什么，我都不知道， 分不出来、啊。 是给他递的全都大料，要吗？八角， 八角三钱 哎，迷迭香，看来迷迭香羊排应该是个蛮经典的菜， 非常经典， 是吧？ 非常经典。 那有没有什么创新的用迷迭香来做的一些东西呢？ 那迷迭香基本上是不太适宜在沙拉里的， 嗯， 和海鲜里的，因为它的这个味道过于抢戏份了， 嗯嗯， 对，过于抢戏份了， 嗯 嗯。那一般是不是烤，就是先期的腌制， 嗯， 要不就是烤，要不就是后期的加入， 嗯， 它的味道是不一样的，你想赋予给它的这个主食材的味道也是不一样的， 嗯 嗯。 好，来分享一下我们听众朋友发来的信息啊。这位朋友叫刘百度，嗯，您在百度上班吗？嗯，他说：“各位好，罗勒好像还可以烤大虾，是吗？” 嗯，是的，但是烤的话，可能罗勒会糊， 哦，会糊 掉、 哦， 对。 那也就是说，烤完大虾之后，把罗勒撒在它那个有肉 的 那边。 建议提前腌制大虾的时候放入罗勒， 嗯， 然后把大虾摘出来单烤。 哦。 这样可以保留这个它有罗勒的味道，但是不用罗勒的糊。 好，另外一位宁说了，自己做过一次沙拉，我才明白为什么大家都说西餐的热量很高。嗯，咱们在下节的时候也跟大家说说做沙拉吧。 好啊， 做沙拉酱真的会热量很高吗？ 其实沙拉酱是分为很多种，一种呢是我想这位这个观众朋友想的是这个千岛酱、蛋黄酱之类的， 哎、 嗯，其实热量有不高的，像油醋这一类的，嗯，还有芥末这一类的， 就是 是不高的。 现在我们因为不是有两个减肥群嘛啊， 嗯， 姑且先那么说 啊，反正今天熊丽在群里边发声了，说减肥倒计时啊，谁知道呢？什么时候开始啊？不知道啊。据说是4月1号开始减肥了。你要想减肥的话呢，就最简单的就吃一些新鲜的蔬菜啊， 是的 啊，或者吃牛肉， 嗯， 对 啊，牛肉您尽量用那种煎的，就在家里边自己煎牛肉特好， 对，精瘦肉， 哎，对对 对, 对， 这种就是反正多吃点肉，吃点蔬菜 ，OK 了，减少那些碳水化合物的摄入啊，就可以了， 嗯， 然后呢，沙拉就一定别用它那个酱汁儿， 对， 现在很多那个超市卖的相对简易一点的呀， 嗯， 基本上都给配两个酱， 嗯， 一个是那个千岛酱啊，丘比特酱、啊， 烧烤酱， 哎，另外一个就是那个油醋汁儿， 嗯， 而且油你看着相对也少， 嗯， 它的味道也还不错， 嗯， 用那个减肥最好。 是的， 嗯 嗯， 这个 Frank 也说了，说到香草，过年的时候公司发了一张卡，全里边就是那个西餐食材那些， 哦， 然后呢就送到我妈那儿了啊，然后过年的时候把一大堆唯一认识的一个欧芹。 嗯， 烩着这肉丝儿就给炒了，还跟我说你看人家外国这芹菜啊，肯定是纯天然的，这芹菜味儿多好啊，多香啊。 嗯， 欧芹还真不是芹菜， 哎，是的， 欧芹在这个西餐香草里边啊，香料里边，嗯，它也算是一个调味的 调味料， 是吧？ 对， 味儿特重。 那炒的香菜我觉得也挺好吃的呀。 你可以炒炒试啊，香菜倒还行， 对吧？ 对对对， 嗯， 哎，说到香菜啊，西餐里边也用香菜啊， 也用也用。 行， 哦， 也今天咱聊的是西餐的香草系列啊。 是的， 嗯， 我们请来了王浩一块儿来教教我们这个香草都应该怎么用，而且呢，教大家做几道菜。刚刚做了两个了， 嗯， 一会儿咱们再接着做。各位有任何问题，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咱先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读书使人心明眼亮，与孩子一起品读一本好书，为孩子开启心灵的旅程，收获美好的亲子时光。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携手爱迪学校，提倡与孩子一同养成终身阅读的好习惯。 北京爱迪国际学校，幼儿园到高中15年连续教育，11000名毕业生从爱迪走向美英澳加世界名校。爱迪国际学校咨询热线8439-0808。 春天到，秋儿到，踏青郊游春光俏。 春天是万物复苏的日子，也是您户外运动踏青郊游的最佳季节。北京电台携手八达岭奥莱温馨提示，阳春三月好，运动正当时，让我们一起放开脚步，不断前行。 3月17日至4月7日，八达岭奥莱春季户外嘉年华，消费满2000元返100元运动户外品类电子礼金，多买多赠，还有轮滑障碍赛和房车露营节等您参加。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吉达，八达岭奥莱。 My dream is to become an ambassador. So can 让孩子自信飙英语，力步英语。 We love first sleep. Join us. 全新七座途安 L 标配自动挡超值换新上市，即日起购车更可享2年零利率及最高12000元置换补贴。2018给家人更好的选择，上汽大众汽车400820111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半点之后，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我们要请出的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尤老师，为大家介绍一下。尤老师您好。 你好，主持人。 哎，接下来的时间交给您吧。 嗯，好的。今天的这个天气呢还是比较好的，最高气温呢达到了10度左右。但是明天呢，也就是周六，天气要发生比较大的变化。主要是受东移的降水云带影响，明天的天空呢将会是比较阴沉的，而且的气温呢比较就是比今天呢会明显下降，预计明天最高气温呢只有4度左右，体感呢是比较阴冷的。明天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南部的大兴、通州、房山、门头沟，还有包括城区的丰台和石景山都可能会出现零星的小雨或者雨夹雪天气。这个由于这个降水形势呢比较弱，水汽条件呢不是很好，降水量呢总体来说呢都是比较小的。城区和及城区以北的大部分地区呢出现明显降水的可能性不大，但是这个明天午后城区就是偏南部的一些地区呢出现零星飘雨的可能性也是有的。总体来说呢这个雨因为比较小，所以对大家出行影响不大，主要还是明天就是天气是比较阴冷的，大家做好出门呢做好防范。然后周日的天气呢就转好了，天气转晴，阳光回归，气温呢将大幅度的回升，最高气温呢将达到13度。所以双休日的天气也就是这样的，周六呢就明天比较阴冷，然后有些地区呢还会有弱的降水天气啊。周日呢是阳光明媚的好天气，适宜大家出行和户外活动。啊，就是说到这个天气呢，就是我们在说到关于这个春季的这个旅游方面呢，我们也就是有一些新的这个关于赏花的跟气象的一些信息。这个北京的花赏花季呢，已经在这个。现在开始呢已经逐渐拉开了序幕，像迎春花和玉兰花呢都已经有开放的。预计呢根据天气的变化，我们预计呢这桃花和樱花呢将在3月下旬逐渐开放。天气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好的，谢谢尤老师非常详细的介绍，感谢您，也祝您周末快乐。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你养蛙了吗？ 没有，我连车都养不起了。 投人保直销车险啊，养车不花钱，全年免费保养，投保满额就送你。 保养做得好，安全系数高，放心驾车回家早。 4001234567。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啊，这个现在呢路面上的事故路段比较多，咱们一个一个来说。先来看一下西五环的晋元桥北向南有事故，后车已经排到了杏石口桥。再来看一下北五环的西段功德寺桥还有肖家河桥上地出口的路段，西向东分别有事故发生，造成了后车是持续拥堵。再来看一下京新高速上地桥北进京方向有事故，后车的队尾已经排到了西二七桥。还有京藏高速的建祥桥南向北有事故，后车排队呢比较长， 队尾已经在德胜门桥了啊。同时呢，上清桥的南向北也有一起事故，后车短暂排队。再来看一下东北四环望河桥的外环方向有事故，后车短暂排队。还是东五环啊，七棵树桥到远通桥的北向南持续车多，其中呢，在七棵树桥的北向南有事故，加剧了后车的拥堵。反方向的小交亭桥南向北呢，也有一起事故，后车是轻微拥堵。这个赶上了周末啊，可能路上的车比较多，千万要耐心的行驶，小心的行驶。有时候您着急啊，反而啊有了反的作用效果。接下来咱们继续来说一说西餐的这些香草究竟能做出什么好吃的呢？进入吃喝玩乐大搜索。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我定与你旅行疯狂，吃喝玩乐全程护航，缠绵惊险但说无妨，年轻不曾说走就走，老来何以话说当年。 FM87.6 吃喝玩乐大搜索，等你不羁。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三月春风起，浪漫女神月，车险到期未投保车主致电人保直销车险，成功测算保费，就送价值129元进口永生花车用挂坠。 把永不凋零的爱送给我的女神，花永生，爱永恒，保障一路相伴。人保直销车险，万家网点急速理赔，先赔付后修车，全国免费无限次道路救援，车险投人保，理赔轻松没烦恼，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没有过不去的晚高峰，只有煮不好的家常味。厨房秘籍尽在吃喝。 广州欢迎回来，吃喝玩乐大搜索继续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嗯，各位好，我是王威。 哎，还有我们今天的嘉宾，北京王府井希尔顿酒店的行政总厨王浩。欢迎王浩。 哎，大家好，我是王浩。 哎，今天咱们聊的西餐啊，一开始第一时段特火爆， 嗯， 关键都是加群的。也有人申请说，哎，维哥是不是也可以拉一个西餐群？ 考虑一下，考虑一下， 得看大家的问题多不多， 对， 对不对？你要都是跟维哥似的吃炸酱面的，那就拉个炸酱面群就完了， 对吧？ 是不是？ 可以拉个老北京什么那个餐饮什么什么群， 哎、对 对 对, 对, 对 吧？ 那就我们分的详细一些啊，不着急， 因为主要看大家。其实可以分的群有很多，比如说像。王浩说的啊，吃喝玩乐、都可以有一类嘛， 哎哎， 对吧？ 是是 是, 是， 包括咱们就不要再下沉了。所谓下沉，再分子目录，那就太多了。 是 是, 是， 但是我倒是觉得精准一点，对于未来群里头大家组织一些活动啊，然后出去去品尝一些什么，我倒觉得是有帮助的。 哎，这特好， 嗯， 真的是， 嗯， 就是至少我觉得西餐跟中餐应该分别拉一个。 对， 对不对？比如说我们哪家店那个王浩出新品了， 嗯， 啊，希尔顿出新品了， 嗯， 我们组织听众一块尝尝去， 对， 咱们就从群里边挑谁有空啊，谁想参加， 嗯， 而有空可能会比较多， 嗯， 我们就选几个，对吧？一块去尝一尝， 那对呀、 是不是？ 然后比如说酒可以拉一群嘛， 哎， 对吧？嗯，茶可以拉一群嘛、 哎？我的天呀，这手机闹腾啊！ 免打扰， 真是广告那功夫，我一看我手机都满了，解锁都解不开了，真的是。 是是是是是， 好， 嗯，但是嗯，也得跟很多没有加进群的朋友们说一声抱歉啊，非常抱歉，因为为了我们的直播能够顺利，因为怕我们建的群太大了以后我们在直播的时候就会死机，所以我们才说了先到先得。 对, 对, 对， 不过倒也没关系，以后我们类似这样的群会很多，而且。我们希望从今天开始像类似这种群和这种活动会越办越多， 嗯， 这样的话也对我们这么多万的像我们的粉丝们， 对 哈，也有点实惠。 是是，我们建群主要是为了大家服务，就是更好的服务，因为我们每天的节目设置啊内容不一样，有可能正好您今天想问的这个问题啊，比如说我今天想问王浩一个西餐的问题，怎么做的问题，哎，恰巧我们可能聊的是酒， 对， 可能呢不是很熟悉，这样您就可以在群里边问了，是吧？今天我们聊的是西餐里边的香草， 对 啊， 如果您在做这个西餐的时候，做这西餐料理的时候，如果您有什么样的问题的话，您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一起来问一问啊。我们看大家的这个问题，如果特别多，我们真的在直播时段没有时间解决了，我们不妨也拉一个西餐群。 哎呦我天、哎、来这样我们先放松一下，有很多的听众朋友也问了一些问题， 哎， 我们也考一下王浩。 好，比如说潘玉菲菲啊，不知道这么念对不对啊，他说蒜蓉面包里边那绿色的那是什么东西啊？ 哎，那就是帕斯里， 哎， 发香， 对， 或异香，或叫欧芹，它有很多名字。 但是意思都是一样的， 意思都是一样子的，对。 好 ，Frank 也问了，说大厨能不能介绍一下用 Dill 做的那个酱汁？需要打碎吗？还是切点放进去就行了？还有，油醋汁应该是个什么配比啊？我总觉得我那油可能放的有点多。 嗯， 挺专业啊， 非常专业。 是， 各位观众一看就是好吃的。 哎、嗯， 对。那第一个问题呢是这个石螺叫 Dill， Dill 是需要切的，不需要放在食品搅拌机里打的，因为它的味道是带有颗粒感的味道，非常跳跃的。那这种跳跃味道，如果打成一个酱了以后，就会把这个香草的味道平给它平化。对，所以是建议用刀切的。再放入这个酱汁里。那至于说第二个这个问题呢，这个油醋汁的比例，从老派的油醋汁的比例来讲呢，是一倍的醋，三倍的油。 哦，一倍的醋， 三倍的油， 那油是真不少啊。 是不少。但是呢，这种油呢，这种油脂呢，是这个健康的油脂摄入来源，一般都会使用沙拉的油脂呢，使用这个橄榄油、核桃油、坚果油。对。 哎，那说完油啊，咱说说醋啊。西餐用醋一般用什么？苹果醋吗？ 非常多，苹果醋、红葡萄醋、白葡萄醋，巴萨米口的醋也分白和黑，对，然后苹果醋。柠檬醋，樱桃醋， 火， 还有各种各样的，非常种类非常繁多。 那也是，比如说我做肉的话，可能适用于这些醋；然后我做凉拌菜的话，可能适用于这些醋。 是的，是的。从这个沙拉的大的品类角度来说呢，用这种芬芳的醋会比较常见，像柠檬醋，苹果醋，梨醋，这种淡味儿。及这个有水果芬芳的味道，像主菜，像一些大肉、羊排、牛排这种醋呢，一般是用葡萄酒醋，因为它可能会相对应的用这个葡萄酒来去烹饪这个食材，所以要用葡萄原材料，加入，它的强酸会和蛋白质产生软化的反应，会加速这个肉排在烹饪当中或者在炖煮当中让它酥烂的一个最主要的工具。 就类似于啤酒鸡翅。 对。 哦， 还有麦芽。 哎， 对， 就要它那个味道。 对对。 好，刚刚说到了那个 Dill 石螺。 石螺 好像咱们这儿叫是小茴香吗？ 还不是小茴香、 不是啊， 就叫石螺、 就叫石螺。 天哪，你这个要再答对了，你太厉害了。 反正我记得有一什么，其实就是小茴香， 是吗？ 哎，那是什么来着？想不起来。 可能您说的是这个 fennel 是茴香头，它茴香头上面那个是比较像茴香，但是不是茴香。不是石螺。 来说说石螺呗。既然说到这儿了， 对，石螺呢是一个非常淡味的香草。它的味道呢是非常清新，吃进嘴里呢带有回甘，特点呢不突出不强烈，这种食材呢是非常难用的，它倒不是说性格色彩非常明强烈的你用它，是它不强烈的你反而用不好它，是因为你加的这个量的克数不掌握不好。 哦， 对。一般呢这种食材呢是配新鲜的蔬菜，时令的蔬菜及海鲜。才会衬托各自的鲜美。甘甜。 哎， 对。 那正好有一个雪雪有一个问题，他说比目鱼怎么做才能不腥，是可以用到石螺吗？ 是可以用到石螺。 嗯， 首先呢这个 这个鱼不腥要分几个步骤，首先要处理鱼。您买的鱼是否是鲜鱼，还是冰鲜的鱼，还是冷冻的鱼，这个三个大品类是不一样的。然后再其次呢是你的粗加工，对，需要把鱼膜，就是咱们鱼有很黑的那一层，对，给它去掉，用这个布给它刮掉，然后呢用姜呢蒜呢给它去腥，简单的腌制一下，然后再加以这个香草，甭管是煎是炖是炒是炸，然后最后配上这个香草的酱汁搭配， 哦，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 嗯，好，这个我们再来看这些啊，因为咱们在聊大家的一些问题的时候，同时我们也可以带出香料，因为可能您在做这些的食材的时候，有一些香料是必须要用的。 是的， 对，咱们比如说这个番禺，这个他说了，说煎牛排怎么掌握火候呢？正好您也教教我们，这个比如说煎牛排怎么煎，选牛排怎么选。另外呢，咱们这儿好像吃牛排啊，还挺爱弄一个酱汁儿的， 对， 对吧？ 对， 但 深色酱汁， 但其实要赶上那好牛排了，就直接来点盐，就 OK 了，啊，就那个弄点那个粗粒海盐就已经很鲜美了。但 是 一般可能我们很难能遇到那么好的牛肉哈。那要遇到一般的牛肉的话，我可能调一个酱汁儿撒在上面。浇在上面也还不错， 是的。 您把这一套都教教我们，先从选牛肉开始。 那从选牛肉来说呢，我们有不同地域的牛种，有不同国家，来自不同国家的牛。那进口到这个中国的牛种呢，更多受中国人喜爱的是安格斯这个牛的牛种。这个牛又在不同的国家，在英国、在美国、在法国、在新西兰，哪里都有，澳大利亚哪里都有。那由澳洲的安格斯的牛种和美国的安格斯为一个特例代表引进到中国，让大家所熟知所爱戴的这么一个牛。那牛肉呢，引进过来以后又分它不同部位的牛肉，分为这个里脊，也就是 tender， 然后有丝浪，有外脊，有这个 ribeye， 有肉眼，对，还有剔骨，对，一半一半的。那适合不同样的人群。里脊呢是没有脂肪，适合这个女性或者老人和孩子食用，因为它这个风味很饱满，是牛肉最嫩的一块部位。那外脊呢和牛眼肉呢是有一层外筋，有一层外边的肥油，适合于这个男性朋友，对，非常香。像剔骨呢就是这个肉食的爱好者了，一半一半，一次性拥有这个两种选择。 是 对对对。那再从这个烤制来说呢，传统的烤制我认为是对牛排最大的尊敬。那现在呢都是煤气烤了啊，或者电烤炉。其实最好的这个尊重牛排的是这种果木，苹果木、樱桃木，烧在一个爬板上，有炙烤，有火，加上牛排的碰撞，才可以迸发出这个骨头那个滋那个油，你能想象到吗？ 太能了， 就是 这你这么一，哎呀，你这么一说，我脑子里先想着炙子烤肉。 对，其实这样的牛排，略加这个调味料。不必用加很过重的调味料，原生态的让它自己展示本身的美，是这个最懂牛排的人吃的方法。但是也可以调味支持。调味支持呢是更调它的这种比较像这个里脊或者是外脊的部位。就是太过油腻的其实倒不太适合用这个汁来去调味，只是盐和柠檬就够了。里脊是没有过多的油脂包裹住它，对，然后需要赋予给它一点点别的味道，像芥末的，像红酒汁，像奶油汁，像蘑菇汁或者黑椒汁，比较传统的。 来找一款汁儿教教我们怎么做呗，来个蘑菇汁行不？ 好啊， 好。 这个蘑菇汁，首先挑选蘑菇食材是非常关键的。如果是按我的这个 recipe 来讲呢，这个香菇、牛肝菌和这个羊肚菌，挑选这三种菇，配比呢是1:1:1。 这三股这三种菌呢各自有不同的味道，有不同的色泽，它需要互相的来去平衡，但不突兀不抢。首先呢，先把三种菌呢是鲜的话呢切成丝或者切成片，简单的下入小洋葱，一点蒜，把这些蘑菇用橄榄油煎制，把它慢慢的小火两面煎香，别煎糊，上一点色泽，让它脱水的过程，所以它蘑菇才慢慢浓缩它的味道。那缩完了之后呢，下入一倍的白兰地，三倍的红酒，混合好一起烹入，让它有这个火焰。火焰的意思是说把它的香味儿给它锁在这个蘑菇里边，把它的这个酒的这个浓重的酒气给它挥发出去。酒香留在这蘑菇里边，然后再下入蘑菇高汤，再下入三倍蘑菇体的这个蘑菇高汤一起煮，煮完了浓缩至三分之一处，我们待用。然后再其次，我们再做这个牛肉高汤。牛肉高汤就是烤牛骨，用洋葱蒜180度烤35分钟，然后再用210度再烤15分钟，让这个牛肉里边的骨髓烤透烤香，下入这个热水里再煮沸。在煮的时候我们再需要炒一个料头，这个料头呢洋葱胡萝卜芹菜香叶，然后会用到百里香，这个香草很重要，然后烹入红酒，然后把这个所有东西再放入这个牛肉高汤里，加上牛骨一起慢炖，大火10分钟，开火转小火，开锅转小火，大概是照着6.5到8个小时煮。这个工序呢一般是在我们头下班之前干完了，擦干净了我们就跟他说拜拜了， 然后第二 明儿见 了， 明儿见。对，然后呢当然我们还会有夜班了在酒店。这个牛肉牛骨的这个高汤好不好，其实是看每半个小时要撇一次油的。因为牛骨里边产生油脂嘛，产生那种杂质还有那种血沫，每半个小时一撇，不可长不可短。这个油你要撇太干净了，在滚的时候没味道，因为牛油是最有牛身上具体的味道，那撇的这个不干净，牛油的味道过重，煮进去了，煮到水的每一粒分子里边了，你过2个小时以后再撇，都撇的那么干净，这个水这个高汤太厚了，它压制住了这个牛肉自己的芳香，牛油过分的抢戏了。所以这个撇沫的这个时间点要恰到好处，不可长不可短。然后这个牛骨的高汤再浓缩到三分之一处，这俩一碰撞，牛肉高汤底的蘑菇汁 才 OK 是吗？ 才 OK。 然后这俩还得煮， 还得煮。 对，再浓缩到三分之一处才是那一小扣扣，像咱们大家盘子上边出现那个小棕褐色的浓稠的酱汁。 天哪，我以为就是我说这个深色的棕色这酱就类似于咱们今天节目最开始介绍那酱汁啊，简单拿打碎机一打好了。 我也以为是，我就点了个相对可能简单点好做的，没想到在家做不了。 那当然， 我的天哪， 一开火就奔一宿，还得有值班的，每半个小时㧟一次。 是的，是的，这个酱是这个比较高级的酱汁，在牛排里比较高级的酱汁。对， 来，那我们先放松一下啊。 哎， 也有听众朋友在问问题，正好让耗子也给我们回答一下。 好， 杰西卡妈妈就说了。他说其实吃喝玩乐大搜索的节目他认为是一个科普类的节目。 哎呀妈呀， 这是一个全新的认识， 这是我们的失败。 他说我一直以为香草就是香草冰激凌里面那个香草，今儿一听节目原来才知道香草原来分了这么多的种类， 是 吧？是 的，这个观众朋友所说的这个香草是香草棍儿，也叫维尼拉宾，是香草大类别里边的其中一个子类别， 就是它真是就那味儿真是一个草，就也是香草，人家就叫香草， 就叫香草， 对， 是的， 还真跟这冰淇淋是有关系的， 是有关系的， 另外一位 卡 这反正 绰号 SEY、哎。 今儿咱说西餐啊， 是是是，哎呀，这英文名的朋友真多。他说西餐中是不是还用咱们包饺子用的茴香做香料呢？那能够做什么呢？是的，因为王浩刚才已经说了，茴香好像也会使。 对，嗯，也会使。这就像跟那个石螺一样，但他们俩属于一个科目。但是一个是东方，一个是西方的香草， 嗯， 非常像，非常接近。 嗯 是 嗯， 老虎更逗。老虎说：“哎，刚才你说这个，那个炙子啊，铁板烧啊， 啊， 就想起来以前家里不都生炉子嘛， 嗯， 啊，生炉子为了封那火，上的不都得放一块铁板嘛， 嗯， 所以很多人家里都会把那馒头片、白薯都放那烘着。 哎， 他说这不是一特好一铁板吗？”弄个牛肉趴板， 哎，真好， 是吧？ 真是， 嗯， 那时候就是没牛肉。 来，咱先进一条广告啊！今天我们聊的是西餐啊，主要聊的是香草。当然，您有其他的关于一些西餐烹饪的问题，也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哎呀，我要赶紧收草喂我的青蛙。 这么有爱心，你还是帮我养一下车吧，先把咱这保养钱出了。 投人保直销车险啊，养车不花钱，全年免费保养，更换机油机滤，配件费工时费全免，投保满额就送你 保爱车健康，保车主安全。人保送您每100天一次免费车辆保养服务，人保直销车险，一享轻快生活。 4001234567， 没有过不去的晚高峰，只有煮不好的家常味。厨房秘籍尽在吃喝。 今儿咱们聊的是香草啊，我想问问王浩啊，就是香草在西餐里边的地位，有没有像是咱们的这些调料？就是香料，比如说那个刚刚花说的什么大料啊、花椒啊、辣椒啊， 嗯， 这些其实我觉得应该算是中餐里边的一个魂了， 是 不是？它的所有味道基本上全靠它们来调配出来了。 是。 那香草在西餐里边是也有着同样的位置呢，还是好像没有那么重要呢？ 它其实西餐是讲究一个平衡的一个搭配， 嗯， 互相呢不要抢戏，但是呢缺一味不可。 哦， 嗯。对，但是呢西餐的每一味香草呢都有他们各自的这个队伍， 嗯， 占的是这个轻味的、中味的及重味的， 嗯， 适合于不同的菜式，不同的这个前菜、主菜或汤或甜品， 嗯， 对，所以他们都是相辅相成的，也非常重要。 哦，嗯， 如果这个主料没了，这个辅料的衬托，这主料可能就会到了辅料那个地位下去。 哦，明了，明白。我大概理解，可能比如说一道菜来讲啊， 嗯， 这道菜的味道就是这样，好像你没有了香草的话，它就显得味道不是那么的浓郁或者是正宗。 单一，单一。 哦，好啊。 单一，嗯。 今天咱们聊的是香草，对香草其实我特别喜欢。 嗯。 为什么呢？原来我挺小的时候，咱也不用太小啊，看了一个国外的一个烹饪节目， 嗯， 那大厨的名字我不太记了，但是他是以什么呢，就不像现在我们看的烹饪节目啊，就特有范儿的那种啊，他就感觉就是跟乡野里边的一个农夫一样，就是他抓， 我知道你，我知道你说的是谁， 是吧？他抓所有的料就也不洗手，什么擦一抓，砰往里一扔，这边擦抓一把，砰往里一扔，哦，哎，我还缺点那什么，他就后边就有一院子，噌就出去了，出去抓一把东西，啪往里一扔。 你看的是餐饮节目？ 是， 我以为动物世界呢。 最后人家他尝汤汁的时候，直接拿那手指头啪一弄，嗯，这个味道特别怎么样，就开始说特别好。当时我就说，哇，西餐还能这么做呢？就当时觉得西餐是那种高高在上的， 对， 没想到还能这么做。 对， 一会儿咱们再接着聊啊！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先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本时段由人保直修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三月春风起，浪漫女神月，车险到期未投保车主，致电人保直销车险成功测损保费，就送价值129元进口永生花车用挂坠。 把永不凋零的爱送给我的女神，花永生，爱永恒，保障一路相伴。人保直销车险，万家网点，急速理赔，先赔付后修车，全国免费无限次道路救援，车险投人保，理赔轻松没烦恼。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誓，在新的一年里，我依然知错不改，而且要变本加厉。谁让我是吃喝玩乐大搜索，下班路上最不一样的烟火。 本栏目由好吃好喝好玩好乐的建行嘉年华特约赞助播出。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首届嘉年华重磅来袭，三大主题活动嗨翻全程，会生活，日子献起来，联合众多品牌推出超值优惠，覆盖生活方方面面，会理财，闲钱活起来，多种投资理财选择，多款存款产品任您挑选，会融资，资金赚起来，全方位满足您各类大额消费信贷资金需求，龙情暖京城，建行嘉年华。更多精彩敬请关注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官方微信。 没有过不去的晚高峰，只有煮不好的家常味。厨房秘籍尽在吃喝。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着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各位好，我是夏明。 嗯，各位好，我是王维。 哎，还有我们的嘉宾，北京王府井希尔顿酒店的行政总厨王浩。欢迎王浩。 大家好，我是王浩。 哎， 你看老虎发的这个了吧？ 特好，总结的， 正好让那你说一下老虎这，让耗子可以平定一下，这对不对？ 对。 他说完这以后，我脑子突然转不过墨来了。 咋的了？ 啊，就我老得想。 啊，是吗？老虎是这么说的，他觉得啊，香草其实并不是特主要。他说香草啊，特别像唱歌的那伴舞，但是吧，大牌歌星唱歌一般不用配伴舞。酱汁呢就像那调音师，如果这歌手没唱好就可以补一补。 你看耗子也得 琢磨琢磨。 我再转。 我觉得说的挺有道理的。 嗯， 但是也不完全，我觉得 得细细品。 也不完全，也不完全。 但是啊，我想跟这位观众分享的是，华丽的这个瞬间其实是它是给你一个最好的那个所有。 嗯，对，就是什么叫盛宴， 嗯， 对不对？就是比如说咱们的春晚， 嗯， 舞台舞美灯光演员伴舞，所有的全是最一流的， 对， 这样给你的东西是最好的， 对。 您说的这些呢，有点像什么呢？怎么说啊？ 平淡日子里的那个小灿烂， 哎，就比如说是一综艺节目，还没剪片之前，没加那些特效之前。就那种样子，就是特淳朴的一些东西， 啊， 可能你能抓到一些你觉得又特感动的， 嗯， 但可能这些东西不一定能感动所有人。 嗯， 反正越说越乱， 可是，哎，你这个我听着更听不懂了，还不是听老虎的呢。 哎呀，来，咱说点实在的， 对对，说点实在的。哎，那咱们刚才调味的这说了几个，罗勒说了， 石螺。 石螺说了， 迷迭香 ， 嗯， 刚刚提了一嘴 百里香 ，但没有具体说这个。 对，那百里香呢，其实又分这个鲜的和干的，又分鲜的和干的。在这个国外的这个香草的运用中，鲜的食材是很多的，他们讲究这个新鲜的食材搭配这个新鲜的香草，那在这个中国呢，现在也有很。多部分呢种植这个新鲜香草，是外国的很纯的这个种子，然后呢，但是适合在家里烹饪的呢，其实我还是建议用这个干的更适合一些，对。但是呢，用这个干的香草呢，大家一定要切记用量的问题。干的呢，它是这个脱水的一个过程，那在用量的时候呢，适当的手轻着点， 对，它的味儿更重， 对。可能那个未必能达到那个过分的达到你想要的那个效果了。对， 哎，就说到那个香草啊，你刚刚说有新鲜的和干的，就咱还有从我看那节目开始说啊， 好， 那节目好像人家都是厨房里边摆了一花盆 盆栽 啊，对啊，他就直接从那花盆里边就跟薄荷似的。 对， 就跟薄荷似的，那咱也在家里边种点这，比如什么百里香也好啊，这个什么迷迭香也好， 我觉得种薄荷还是有可能的。 薄荷好活， 其他那些 其他的呢？ 其他那些其实也好活，但是稍微得这个照料一下。在 国外的那个这个阳光啊、水质啊，还有这个空气啊， 不一样、啊。 相对而言，对对对，会这个好一些。 嗯， 嗯， 嗯，然后其实这个香草无处不在。就在他们的院里就长上了， 是是是， 花粉一吹，第二院你没想长，旁边那院就长出来了。 对， 你为了去它就吃了它吧。嗯，在咱中国那不是， 哦， 在中国是要买的， 哦， 长不出来的。 是， 嗯，盆栽呢只是嫁接的一个盆子里的，它不是这个原生的。 哦，那倒是，比如说那个百里香就特好活。 对， 就是你比如说你今天把它全揪完了， 嗯 啊，我拿去做饭了，第二天一看，哎，怎么又长出来了？ 野草呗， 哎，就是这样， 哎、对、嗯，像那样子， 揪不干净。 对对对， 对吧？ 揪不干净， 对，一直都有。 对，而且在国外，这个像牛啊、羊啊、鹿啊这些可被这个人们来去食用的这个肉食材呢， 嗯， 这些动物其实也吃的。 哦， 野花、野草、百里香、迷迭香。在他们吃的过程中，他们会分化他们的脂肪分布、 哦、 会让他们的这个身体内在的这个平衡，它所产生的肉质才是细嫩的。 就是自己把自己给腌了。哎，不对，这话听那么别扭呢。就是在进食的过程中，等于其实也是把自己的身上的那个肉进行了一个调节。 对， 腌 它、哦、对、嗯，他就是吃完了这些这个新鲜的食材呢，就像给他穿了一个华丽的衣服。 嗯， 他这个食材呢更值钱了， 嗯， 更好了，的确确质量更好了。 嗯， 对。 你刚刚说了，说新鲜的肯定是好的嘛。 嗯， 我们现在其实也能买到不少新鲜的， 可以买到， 比如去那个特有名那菜市场，就什么都有的那个， 嗯， 买的都是新鲜的。 是 啊，但是有的时候吧，我可能买的多了点儿。这我回家我怎么能够相对的给它保鲜呢？ 哎，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嗯 在家中呢，其实咱们可以用一个非常简单的这个步骤，就是把这个用一张厨房用纸， 嗯， 稍微宽一点的，把食材呢放上去，给它卷成一个小卷儿，然后烧一点水，用保鲜膜一包，放到常温的这个冰箱里，4度冰箱里，它会保持一周之久。 哦，是吗？ 嗯， 这么管用呢？ 嗯，烧点水，但不是把这个纸完全浸湿，浸的 明白明白。 一拿还有水珠要往下掉落的状态，不是？ 哦， 嗯，是给它这个一个湿润的一个空间，而不是让它长在这个水里。 哦，但外边还是要包一层 保 鲜膜。保 鲜纸，对、 哦， 保鲜纸是为了你烧的这个水不被过度的这个风化， 嗯， 让它还保持这个。你上这个水有多少？ 哎，这挺好。同理，香菜可以用啊， 一样的。 香菜就特不好保存， 一样的。对， 你稍微一放，你就放冰箱里，它也黑。 对， 香菜不都是你买了什么什么菜以后，人菜市场大姐都要香菜不？给你点。 香菜很贵的， 谁说 的 香菜好老贵了？现在就几颗都两三块钱。 但是我真觉得，你比如说，你要是熬一个啊汤。 嗯 啊，比如说白菜粉丝汤， 嗯， 或者说什么那个海鲜汤，啊，其实就是往里再放点虾米皮什么的， 嗯、 就类似这种，哎，上头撒一点这个，哎，味儿就不一样， 嗯， 哎，特别鲜， 嗯， 挺好。 香菜不是人家说在西餐里边也有用吗？ 也有用， 对吧？主要可能熬汤，就是做汤的时候会用的多吧？ 对，香菜一般也是沙拉和这个做汤，一般是也是后放。跟这个罗勒放入的这个加入的方法是手法是一样子的， 嗯， 对，因为它会迅速变黑，嗯， 我以为是摆盘的时候需要的， 摆盘啊， 术业有专攻，这叫 对，这个说到摆盘啊，其实西餐是会用到很多这种微型的香草用于摆盘，然后呢，大家呢现在慢慢的呢有一种误区，就是摆盘一定要用香草，其实是不是的，但是能。用到摆盘的香草一定是能吃的， 嗯， 并不是不能吃的。 对， 比如说像原来那个说一搁一朵兰花， 嗯， 这兰花不能吃， 嗯 哦，就是现在只要摆进去的，基本上都应该是可以食用的。 对，而且精髓所在是用于说你摆盘用的香草一定是用到你这个菜里边的原材料。 嗯， 它你再摆出来，你才是相辅相成的，会隐约的传递给客人。这个羊肉我是用这个香菜摆做的， 哎， 哦，对对对， 而不是他们俩没有意义，你只是想用这个香菜呢买而衬托这个羊肉，不对的。 嗯， 这是一种误区。 对， 哦， 这。 这大家就注意啊，比如说你出去吃饭去啊，那就是找了一个人均可能七八百，就是至少五百以上的啊，西餐馆子，他给你摆盘，比如说摆了一东西，这东西恰巧你认识，但是跟你这菜就是一点关系没有， 对 啊，一丁点关系都没有，纯属是为了好看，你就可以把你经理叫来，你这怎么的？你会不会摆盘？是不是做餐饮啊？完全说的一点脾气没有， 对。 真的，这就是高端 的。那我们在业内的这个行话呢，就让这个菜呢没有灵魂。 哎， 哦， 是， 看来中餐和西餐还有一些是不一样的， 好，是吧？ 你想啊，你今天晚上吃排骨的话，要摆盘得摆多少花椒、大料、桂皮？真是，哎呀呀，不一样。来，刚才既然咱们又提到了薄荷。咱们也可以再聊聊薄荷。 对， 薄荷在西餐里头用的多吗？ 哇，非常非常之广泛，而且这个中国人对于薄荷是情有独钟的。 嗯， 对，这个薄荷有这个茶饮，有这个可以做甜品，入水果，有提神的功效，有清目的功效，它在这个炎炎的夏日做冰激凌，非常好。 对，包括现在。比如说很多的朋友都爱喝一些冷饮， 是 啊，在酒吧呀或者什么，哎，人在上头摆盘， 对， 里头都会放这些，不光提色了不少，同时哎喝着那种感觉也不一样， 非常清新。 对 对， 包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有很多的人家里也养， 对 啊，可能为了自己的生活能够增添一点色彩， 对， 哎，就像小胖说，哎，摘两片然后再放进去，哎，那感觉也完全不一样。 大家喝的一些抹吉托呀，它和这个薄荷和冰，我认为是一个最好的碰撞。冰会把薄荷的香味给激发出来。并且保持这个凉爽的状态和薄荷的一丝丝的凉意非常大。它们俩都是凉，但是凉的是不一个层次。 对， 所以在你的口中是有碰撞的。 所以原来我们去有一酒吧。那个别人请着去那儿说，哎，你这看看特有意思。他们那儿其他的，我觉得环境也特好啊。那个酒喝不出来，因为我确实不太懂这东西。但是我觉得有一个细节，人做的就特好玩，人家把那薄荷就冻在冰块里边。就是他那冰块里边就加了一小叶子。而且他专门在就是给你上来之前，这些冰块是没有加任何水的。没有加任何饮料的，然后呢就让你看，哎，你看这你就看一下，哎，这里边就感觉跟冬天的那个大地似的，就把那绿色的瞬间冻住了，然后他再把这个啪往里一浇，就有那种碰撞感，哎，挺有意思。我说哟，你们琢磨的挺细致啊。 哎，但是薄荷说了这么多好像都是跟喝的饮品有关系，那做菜里头也需要是吧？ 做菜呢是像做水果沙拉就掰几片就 OK 了，浸到这个橙汁里边，一直保持冰的状态。像做甜品呢是很多的，和做装饰品也是很多的。像做一些这个薄荷的慕斯呀，草莓的慕斯，加一些这个薄荷的味道啊，一些这个百香果，酸甜的这些水果，加入一些凉意，是可以来衬托它的这个层次的。 就是薄荷入菜还相对少，因为薄荷还是属于味儿太冲。 对，它的个性很强烈， 太个性太强了。 对对对，英国呢有一道名菜叫这个羊肉卷，也可以叫羊肩肉，也可以叫羊腿肉。它的这个羊肉卷把羊肉的碎肉吧。炒完用羊腿肉给裹进去，里边加薄荷叶。 哦， 薄荷的一丝凉意到最后你是吃不出来的。它那个凉意是和这个羊油来去相互抵消的。你吃起来口感是上了一个层次，很轻盈，并不像说咱们吃这个烤串似的，这种吃羊肉自己的口感，那个羊肉也有口感，但是呢不是那么油腻，一丝清凉，感觉这个吃起来不沉重。 哎，这有点像我们串串香里边牛肉卷薄荷 啊， 那也好吃。 卷香菜， 哎，卷香菜也好吃。 对对对， 泡椒， 对， 哎。好，聊聊就回到了串串香了啊。咱看看大家的 Ducky 说了，说就说到摆盘，老有的摆的那个就花插在白萝卜泥上，看着好看。我都没觉得好看啊，反正吃起来真是没什么口感。 对， 那可能就不是让吃的，现在也是在慢慢的改，真的。 对， 是的， 真的慢慢改。有的时候你去一馆子里边一看啊， 我就特讨厌那种就是啪啪噗噗一直冒干冰那种啊。嗯、我觉得你要如果说你的干冰在这道菜上你可能是有用处的，比如说我吃一些冷鲜的东西、 嗯、 它能够保持一些温度， 嗯， 那你没问题啊、 嗯、 什么菜都放干冰，哇，整个那菜就跟进了盘丝洞一样、 嗯、 就这种感觉，我就觉得这个有点可能过分了， 对、 嗯、是过度了， 就是喧宾夺主。 哎 、嗯、我上这儿吃菜来了、 嗯、 并不是吃烟来了， 真 是 但是现在在改变。你比如说在早期的时候，你比如说十几年二十年前那个时候你要去餐馆里吃饭、 嗯、 人家摆盘为了漂亮都是要有所谓的雕工的， 嗯 啊 嗯， 比如说拿萝卜雕个凤凰，拿什么雕个什么鸡头， 嗯， 摆在那上的当然是不能吃的、嗯、然后底下是这菜，你就觉得哇、哦、好高级啊。现在基本上这个可能少了， 嗯， 现在一般都是中餐西式，就比如说在弄的时候他需要摆盘，摆完了以后再得拿类似于什么什么糖粉啊撒在上头、 嗯、 巧克力酱啊、 嗯、 哎在那上头画一手。 对对，这个是一个这个盘式演变的一个过程，它需要这个时间的历练。 嗯， 那现在呢就是更高级的这个摆盘的手法呢其实是要美食美器。嗯，一个特别定制的一个陶器或一个美器来去装饰这个食品，让这个食品有赋予灵魂， 嗯， 高大上、 嗯、 是要比这个你要放花花草草这些要来的更真切更有内涵一些、 嗯、 哎，听见了吧，我这摆盘也不容易呢， 对 厉害着呢， 买个好盘子吧 来咱解决点实际问题啊。影说了，说今天我正好回家要做奶油蘑菇汤，之前呢他也是跟一五星级的大厨又跟王老师的跟他学的啊，觉得特好做，不过今天啊有一叶子没买着，就可能是香料啊香草没买着， 嗯， 我就拿那个是百里香没买着，还是就拿百里香凑合了， 一定是牛至没买着， 牛至没买着， 嗯， 就做这个奶油蘑菇汤是一定要用， 他那意思可能拿百里香替代那个 替代了 是不是可以， 哦是吧， 啊 是可以，但是不是那个味道、 嗯、 哦、 嗯、 哎说到奶油蘑菇汤我个人特爱喝， 嗯， 后来就觉得因为我也做过， 嗯， 就觉得我的天呀这热量太高了、嗯、就再也没做过， 是 一会儿王浩教教我们做个奶油蘑菇汤呗， 非常高兴， 咱先进一条广告马上回来。 买红包到建行，金狗压岁岁岁旺，中国建设银行狗年压岁金隆重登场啦，999黄金打造，采用镭射彩印、日光变色油墨等国际前沿工艺，爱宠大机密的可爱形象，邀您共写关爱与陪伴爱的视频，好看又好玩，详询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各网点。 没有过不去的晚高峰，只有煮不好的家常味，厨房秘籍尽在吃喝。 来吧，教我们做做奶油蘑菇汤吧。虽然王浩刚才说了，说奶油蘑菇汤现在喝不合适啊。没事，先备着。 好， 秋天来了，冬天来了，我再做啊。 对对对， 嗯， 咱们那个给那个家里人露一手， 哎， 露到初秋， 嗯， 这个最好的季节， 嗯， 再喝就 OK 了。 嗯， 首先为什么是那个这个季节不太适宜喝呢？是因为这个蘑菇啊， 嗯、 秋季的蘑菇是最适宜的， 对对对， 是成熟的季节， 哦、对 对，一季一食嘛， 是 对吧？你不是这个季节非得吃这个东西，行行，但是不是最好的。 哎，要不这样算了。 嗯， 咱也别奶油蘑菇汤了， 嗯， 咱让王浩推荐个这个季节适合喝的得了， 可以。 既然都不适合这个季节，咱等秋天王浩来的时候，咱再说这个。 哎， 你推荐一个， 比如说 这个季节， 现在我最推荐的几款汤呢，一个是这个烤胡萝卜汤， 哎呀，我们家正好有， 嗯，或者是青豆汤， 哦， 首播的春季的豌豆， 哦， 非常时令， 嗯， 保水量非常高。非常季节性的食材、 嗯、 你过了这个季节你没得吃了，可不可惜， 嗯， 多可惜， 行， 到秋天再吃蘑菇多好， 对对对对对， 是不是， 那就胡萝卜吧，我们家有， 哎、 嗯、 非常简单、 哦、 非常简单，嗯，懒人的制作方法是什么呢，把这个胡萝卜啊 削了皮洗干净，一开二，然后呢撒一点盐，撒一点糖，放入您家的，还有一点这个橄榄油，放入您家的烤箱，大概160度，烤一个小时零25分钟到半个小时左右。 哎呀，我能顺道的烤个鸡啥的，行不？ 可以啊， 太浪费了，真的。 可以啊， 也可以是吧？ 对，一般都是那个，我早上醒了，刷牙漱口时候先烤上，我中午喝。 哦，喝个汤烤了我一个小时。行行行，这好吃啊！ 不是不是，你得这么想 啊！ 你煮那个汤需要多长时间？其实是你这个浓缩的这个过程，只不过先烤了去了。 哦， 其实一样子嘛。 他的意思就是，一个多小时弄的这个胡萝卜，其实煮的时候就快了。 对啊， 一分钟搞定， 嘿嘿， 5到10分钟吧。 哎，啊，那也 挺好的吧？ 好， 对， 来， 这个为什么叫懒人呢？你放进就不用管它了，你该干什么干什么，发发邮件，处理一下工作，汤好了，5分钟喝，多好， 可以， 好。 善用利用时间了嘛，然后呢，烤好这个胡萝卜呢，有一些微微的小焦糖，微微的这个缩水，然后放入这个锅里啊，放入一点点洋葱，洋葱碎，把这个胡萝卜一起煮，切好这个块一起煮，煮大概5到10分钟，转入这个食品搅拌机里一搅，搅的时候加入一点点的黄油就够了。别加奶油，别加奶油，搅入一点点黄油。黄油呢是为了让它在这个热的汤中搅拌的时候，这个黄油化在这个搅拌机里。 啊， 这个步骤叫乳化，而不是用黄油来去炒它。 明白。 需要融化在里边。那黄油的组成成分呢是有牛奶和牛油。那它有一点点奶香，有油的质感。油是综合于水和物质之间的介质，它是让这个汤不泄的主要原材料。而且里边有这个胡萝卜的这个淀粉质。所以它才浓稠丝滑好喝。 完了。 完了，非常简单，不用调味，胡萝卜自带甘甜。 学会了吧？ 学会了。 哎， 异曲同工之妙。真的，原来我做奶油蘑菇汤的时候，又说回来。我就说我问人，我说哎，我为什么做的那么就是不绵密，就是没有那么的顺滑呢？你搁那个搅拌机里打一打，最后再抄一抄就可以了。后来一尝还真是那样的。 是， 就是你打完了之后， 放入这个食品搅拌机里啊。至少打足180秒， 哦， 也就是3分钟， 3分钟， 打足了，啥也别干，静静的等待，丝滑就来了， 好 看看， 不错， 你看李星宇说了，那我正等着听奶油蘑菇汤做法呢，被小胖带跑了， 真想知道，那就让 对 王浩教教我， 可以可以， 好不好？有还有1分半钟的时间，够不？ 够，足够了。这个蘑菇呢，首先选用这个圆的白菇，然后给它切了片，用这个黄油慢慢的煎香，煎香的里边呢放入一点白洋葱，一点蒜，两片香叶，一点百里香和阿里根奴，也就是牛至，然后烹入白酒，让这个白酒炒这个蘑菇时候酸化，白酒待白酒蒸发以后，加入这个焯蘑菇的水。你提前这蘑菇可以焯一下嘛，再焯，煮大概是半个小时到45分钟，然后最后加入奶油，加入黄油一起搅，加入奶油黄油的时候就不要再煮了，放入食品搅拌机里，再加这两样食材，加入一点盐就 OK 了。 最后要过个萝卜， 最后一定得过萝卜，但是搅的时候一定要把百里香和这个香叶给摘出来。他们俩太 搅的时候要把它摘出来， 对啊，要不太干了嘛， 对， 那个渣子再搅就不好了嘛。对， 胖子说这个跟你做的方法一样吗？ 差不多， 好， 差不多啊，反正做出来真的挺好喝的。你就照着那个，然后多，你要喜欢喝那种特浓郁的黄油什么， 多放蘑菇 啊，多放， 对， 我 要 多 放 黄 油， 喝着奶香味特足， 黄油多贵。 好嘞啊，这个咱先聊到这儿啊，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今天咱们说的是西餐，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本栏目由好吃好喝好玩好乐的建行嘉年华特约赞助播出。 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首届嘉年华重磅来袭，三大主题活动嗨翻全城，会生活，日子炫起来，联合众多品牌推出超值优惠，覆盖生活方方面面，会理财，闲钱活起来，多种投资理财选择，多款存款产品任您挑选，会融资，资金赚起来，全方位满足您各类大额消费信贷资金需求，龙情暖京城，建行嘉年华，更多精彩敬请关注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官方微信。 一汽马自达春季关怀活动欢庆开启， 进店保养续保商业险有惊喜， 备品优惠专享答谢，可抽取豪华大礼， 相约新春悦享假期。 一汽马自达全新保价服务，用心让您更安心。 几月买空调更划算？ 当然是三月。 三月哪里买空调？ 当然是大中电器。大中电器三月十五至十八日空调盛宴火爆开启，格力、美的、海尔等品牌提前预存50抵500，全场家电买三送一，买空调三月十五日来大中电器。 详见店内活动。 哎呀，过年的红包还没买呢， 我早买好了，你看 哟，有储有礼，故宫旺旺黄金压岁钱， 不错吧，源自皇家的压岁钱，还能录专属祝福视频， 好，这套送我啦， 还需要更多吗？邮储银行北京分行各网点有售。 福多礼多流量多，智慧我家全家福，最多五人共享全国语音，流量不限量，200兆光宽带敞开用，一人付费全家享，还送12个月购物券，详询10010北京联通。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我记 18:30，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受东移高空槽的影响，今天夜间本市天空云量是逐渐的增多，天气转阴，山区有可能飘点雪或者是零星的雨夹雪。明天白天呢，天色比较阴沉，气温下降非常明显，天气非常阴冷，请大家添衣保暖。南部地区将有零星的小雨或者是雨夹雪的天气，请注意防范。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山区有零星的雨或者是雨夹雪，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0%。明天白天阴，南部地区有零星的小雨或者是雨夹雪，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三月浪漫女神月，折险到期为投保车主致电人保直销车险成功测算保费，就送价值129元进口永生花车用挂坠。 花永生，爱永恒，保障一路相伴。 400123456。 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啊，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事故路段吧，也是非常的多。西五环的金源桥北向南有事故，后车已经排过了杏石口桥，还有北五环的西段功德寺桥、肖家河桥、上地出口路段西向东分别有事故发生，造成了后车的持续拥堵。京新高速的上地桥北进兴方向有事故，后车队尾已经排到了西二七桥。京藏高速建祥桥南向北有事故，后车排队比较长，队尾已经接近了德胜门桥。同时呢，上清桥南向北也有一起事故，后车也是短暂的排队。东三环国贸桥南北双方向分别有事故，还有东北四环的四元桥、望河桥外环方向也分别有事故发生，后车的队尾已经排到了四惠桥。东五环的五元桥到远通桥的北向南持续车多，其中呢，在七棵树桥北向南有事故，加剧了后车的拥堵。反方向的小交亭桥的南向北也有一起事故，后车的是算是轻微拥堵吧。机场高速的进京方向，机场华一桥到望京南出京方向的三元桥到五元桥也是车多流量大的路段。接下来继续回到吃喝玩乐大搜索啊，剩最后一点时间了，大家有任何关于西餐方面的一些烹饪问题，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一颗星，两颗星，三颗星， 闲着没事数星星呢， 是工商银行手机银行智慧一起行。活动期间，北京地区客户通过容易行手机银行签到办理交易，可获得相应数量的智慧星作为奖励。客户使用手机银行越多，获赠的智慧星越多，多囤一些就可兑换丰厚电子礼券，最高500元。 哟，不错呀，正好要买电，用手机银行缴费得了。我也数数星星。 活动详询工商银行95588。 没有过不去的晚高峰，只有煮不好的家常味。厨房秘籍尽在吃喝。 广州，欢迎回来，吃喝玩乐大搜索，继续和您一块聊一聊西餐的烹饪。各位好，我是夏明。 各位好，我是王威。 还有我们的嘉宾，北京王府井希尔顿酒店的行政总厨王浩。 大家好，我是王浩。 今天咱们是先从香草开始聊起啊，然后聊到了好多好多好多吃的东西。看来连这个香草一个都没少。 当然， 是不是？ 当然， 里边什么都有。 是， 你刚刚这个是影啊，还是哪位朋友？人要做奶油蘑菇汤，就少了那位香草的调料，对吧？ 对， 那就是可能味道就会稍微差一点， 差一点点， 是不是？哎，咱要不最后一段时间了，还有哪些比较重要的，但我们还没说着的？因为我刚最开始的时候我就说了，有可能有些香草是您在呈现的时候您根本看不着， 哎， 但是这个味道可能您会很熟悉， 哎。那咱们就说说这个香草棍吧，维尼勒饼，就像冰激凌那里边那个小点点 啊、 对、那个小点点，那个小点点其实它是一个这个棍儿呢，抛开了以后呢，里边是有好多的籽，把这个籽用小刀慢慢的、轻轻的刮入这个奶油里啊，刮入这个搅打的奶油或汤汁里啊，它都会散发非常非常芬芳的这个香草味儿。像这个香草棍呢，是由这个大溪地，或者巴西为主要的这个香草的棍的来源地。 就是那边才有、 那边对、基本上是热带，靠那边多一点点。对，这个香草棍呢，如果长成一个成年很粗壮的香草棍呢，大概得用5年至10年的时间。 哇、这么长！ 对，所以它吸收了这个香草的这个很多很多的精华。非常非常的芳香，放一点点就很浓。 怎么感觉像咱们这种吃法，这应该是吧？至少是国家级保护植物吧？对不对？长得那么够慢的呀？ 对，长得非常慢。但是也有很多这个长得这个快的，像1年2年就能长成的，对。然后但是呢，相对而言会便宜点，那它的味道呢也不精华一些，所以你放的量呢？就会要大一点，那其实相对而言的成本呢是一个样子。 对对对对对，然后还有一种说是跟八角的味道很像，是吗？叫什么龙蒿是吗？它是跟八角味道很像吗？ 它是跟它是跟八角的味道有一些像，但是呢不如八角的味道和性格色彩强烈。 但是作用像吗？ 作用像，它的主要的作用呢是这个腌制和这个炖汤，还有这个烩的一些菜，整根的放入，如果是这个干制的香草呢，干制的龙蒿呢要酌情处理。 好啊，咱们来看一下大家问题啊。 好， 张子健啊，他说原来听说这个片儿烤。 反正是酱， 片片酱烤鸡特好吃啊，还特辣，我以为多辣呢，一尝特辣的，也就是我们麻辣香锅那微辣的口味啊。我做了一回不好吃，酸了吧唧的，请教一下大厨怎么做。这片片酱， 这片片酱是什么玩意儿 ？PIER 和 PEIR 啊，不一样， 前后是不太一样的所以我想可能念法 peer pair 酱， 没事吧？就反正就 这是个什么酱？ 反正就是这烤， 你都不知道啊？ 或子健这样啊，就是反正这个肯定是烤鸡，烤鸡的同时呢，这个酱一定它用的是辣酱，就比如说咱们如果要烤鸡的话，应该怎么烤？用什么酱？是正确的， 是 哪国烤鸡啊？ 哎，我觉得呀，听这个呀，听他这个片儿片儿啊，可能是墨西哥那边的。 OK， 你觉得呢？嗯、我觉得差不多，就味道又是辣辣的。 嗯， 可能啊是那边的那、嗯、 那是怎么样去去除过重的辣味吗？ 的不是，他就问这个片儿片儿酱，片儿片儿酱这个烤鸡他觉得好吃、 嗯、 啊。但是呢，这个因为片片酱，咱不知道是什么片片酱啊、 嗯嗯， 不知道是您可能发的这个拼音不太对啊，还是怎么的？这咱先抛开片片酱，咱不说啊，咱先说说这烤鸡，因为有一个烤鸡是迷迭香吗？还是什么？ 嗯、迷迭香大蒜 也是非常经典的一款烤鸡，嗯、 非常好吃， 是吧？ 对。那这个鸡呢，首先是用这个水浸泡的方式给它入味。 嗯、 什么叫水浸泡呢？这个。有一个是水浸泡，有一个是湿式浸泡，有一个是油脂浸泡，这三个不一样，都是腌制。水呢，就是你把这个鸡做一个香料的水浴里，把鸡搁里边， 嗯， 24小时甭管它了，第二天拿起来烤。湿式呢是酱料抹在这个鸡上面， 嗯嗯嗯， 24小时甭管它了。干式呢是粉，不是酱料，是干式的粉，加油的混合物裹在这个鸡上。24小时烤 啊，都是24小时啊。 对，这个分别是适合于不同的鸡、不同的这个风格、烹饪风格和不同的烤制方法。 哦， 对，有鸡要是这个脆皮，你就不适合湿式的。 嗯， 啊，就适合干式的。 嗯， 啊，有的时候适合就是这个软嫩，那就适合湿式和水质的。不适合干制的， 明白？ 嗯， 明白。 所以，如果是这个综合起来呢，这个我更倾向于吃鸡呢，吃这个鸡的柔嫩。 哦， 嗯 哦 嗯，如果太脆呢，就、咱们所话的就柴了。 明白了， 嗯，太柴了，嗯，因为鸡首先呢，鸡的油脂呢不是很多。这个湿式呢，用这个一个香料水，比如说香草啊、洋葱、胡萝卜、芹菜啊，加大蒜， 嗯， 加上一味这个百里香或者是这个迷迭香，嗯，给它煮，煮完了这个水呢，趁着热， 就把鸡放里边。 不是，那就该煮了嘛。 哦， 您那是烤鸡， 有点急啊，有点急 了。趁着热呢，把这个柠檬、橙子。放到锅里，趁着热把这个柠檬和橙子水给它沏了。 啊，那会不会变得很酸啊？ 哎，其实就是让这种果料的微酸促进这个鸡的软化。 哦，明白了。 24小时里边又有盐了，又有香料水了，还有水果的一些清新了。 嗯， 然后呢，起来之后呢，全身沾干水。然后呢，做一个酱料，这个酱料呢就是大蒜、迷迭香、橄榄油，没有了，抹一个油，全身戴上手套， 啊， 给它做一个 massage， 嗯 嗯，按摩一下， 嗯， 然后放在室温，半个小时，醒一下，放入烤箱里，大概是160度，25分钟，嗯，一只大概是1.5到1.5公斤的鸡就能烤熟了。 那到烤的时候还挺快的，是因为它长时间的腌制，所以入味了，是吗？ 对，一是入味了，二是它可以保持这个酸，是可以保持里边所有的味道锁在里面。 哦，明白了。 对对对，嗯，那其实就是你吃到那个骨，其实都是有味道的。咱们俗话说， 嗯， 而不是说只是味道只是在外层鸡的表面，而里边是没味道的。 哦， 这就是适合于不同的腌制方法。想打出的口感是不一样的。 我知道我做那烤鸡腿为什么不好吃了，腌的时间不够。 你腌多长时间？ 1个小时，我还觉得挺长时间，因为我觉得鸡肉还挺入味的嘛。 嗯， 而且我下的料应该还蛮猛的，就是像您说的，应该是那种酱料的腌制的方法。 嗯， 弄完之后还拿那个保鲜，也是按马杀鸡撒了半天，然后拿保鲜膜还都给它裹上扔冰箱里头， 嗯， 然后那个过了大概1个多小时，我拿出来之后也是室温又放了一块时间，然后扔进去烤，烤的其实外皮还是挺好吃的， 嗯， 但是就是那肉没味儿， 对， 就是这你肉还得再调一什么酱汁，你可能就着才有点味道， 对对，你需要去给予这个食材时间，让它有这个机会， 嗯， 去入味， 好好好 好， 来这样，因为时间的问题啊，咱们再说最后一种酱料吧。 因为包括我们身边的有好朋友，人家给自己起的那个就是公号的名字都叫这个 哦 啊，豆蔻 哦， 豆蔻在西餐里头使用范围很广吗？ 不是很广，就是一个部分。嗯，豆蔻呢，英文叫 nutmeg， 是 nutmeg， 是这个中餐使用豆蔻啊，是拿刀给它轻轻一拍，炒啊、炖啊，就是基本是炖和煮，让它有这个肉味的高汤。西餐呢是用这个小豆蔻啊，擦它的粉，自然落入这个土豆泥中啊，或南瓜泥中啊，给它带来不一样的味道。是用它的鲜，中式呢是用它的炖，采取的这个烹饪手法是截然不同的，得到效果也不一样。 那它这个有点像咱们吃的那个 松露 啊，松露那劲儿， 哎，对， 是吧？ 对，就是现擦现吃，要吃它的新鲜， 明白。 而中式呢，要借用这个原材料，把这个主食材给炖进去，这样的手法是不一样的。 好。还有最后的十分钟的时间啊，咱们就来回答听众朋友的问题吧。 好吧， 各种各样的都有啊。 对，先来看看 Ducky 的。我闺蜜给我从国外带了一瓶牛油果油，这应该怎么做？做什么东西吃呢？ 牛油果油呢是这个特别高级的一种油， 是 基本上呢是不需要热制，一般是用于沙拉，及这个沙拉的酱汁，如果按照我的这个话说啊，简单的撒在菜叶上，它就已经很美了。 对，是。 对，因为牛油果这个复合这个很多的这个维生素和这个矿物质营养成分，对，它是这个抗氧化的一个这个特别好的原材料。 对， 女性男性都适宜。 对， 就最近我在拿百香果泡水，哇，这个酸哦。哎，真的对身体也挺好，你可以试试。 是 真的，包括拿它，你可以熬水 哦， 也不错。 对， 酸的我不爱吃，但是牛油果油确实是个好东西。 好东西， 我们就是拿那个法棍儿蘸着吃，就抹一点点就已经很香了，特别的香。包括有一个那些好的橄榄油，也是拿来直接抹那法棍儿就已经很好吃了。 你真会吃， 是啊， 跟我似的 哟。能吃到一块儿去啊！来，再来看看这个，这是李海云问的问题，说吃牛排的酱怎么调呢？可以自己调吗？刚刚我们教了一个特别难的酱，蘑菇酱，哎，有没有什么相对简单点的？ 有，非常简单。 来， 就是用这个，大家可以在超市里买那种酸奶油。如果买不着酸奶油呢，这个纯味的不加糖的希腊酸奶也 OK。然后呢，加入这个法式的芥末籽儿，还有法式的芥末，一点点蜂蜜，一点点盐，调制一下就很好。 好，我们也要谢谢几位朋友啊，其中包括小范、小潘，他们都解释了一下刚才说那 片 片 酱 那个酱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抱歉啊， 他说这个，这个酱呢是来自于南非，啊，叫鸟眼椒啊，还是叫乌眼椒啊？反正就肯定是南非的一种辣椒，而且呢有一家连锁店，人家就专门用这个酱做很多东西。我想类似于就是老干妈呀或者什么的，哦，就用这个酱，哦，制作很多好吃的东西，说哎呀弄得可好吃了。包括呢在英国的很多的地方也都是也都在吃这个东西，而且呢说这个酱实际上如果叫的话，就它的名字应该叫霹雳霹雳吧， PILI 大概是这个意思，因为 这酱真辣， 哎，应该就是葡萄牙人发音的那么一个音啊， 就是它真的是，就刚刚也发来图片了，就是一个类似于像老干妈的， 是的， 一个已经调制好的一种酱汁， 成品酱汁， 哎，成品酱汁， 对对对， 然后用它来烤鸡，说是还不错，但是我觉得没问题，您可以尝试着像王浩那样的，比如说您要用这种酱汁去腌制它，没问题，但是24小时， 对 吧，让它的味道进去， 对，但是在腌制的时候呢，大家需要注意，如果是长时间腌制，那你的调味就要恰当， 哦， 而不要调到很准，调很准，然后如果在家很长时间就过去了。 哦， 懂意思吗？那如果像你在家制作这个用这个酱料腌制，那一小时是有点少，那可能两三小时就够了，是因为你下的料猛。 哦，明白明白明白。 那如果你下料不猛，但是需要是长时间，需要控制这个时间来去保持这个平衡。 好的，明白了。来，再来看一下啊，这位朋友说了，一看就特别懂。我能不能让嘉宾分享一下春天特好喝的汤？比如说法国马赛鱼汤，意大利的熏肉青豆汤。 我都从来没听说过 啊！你没喝过，来教挑一款教我们呗。 青豆浓汤可以啊，就是。但是这种烟熏的这个贝根啊，在北京不太好买。这个是这种意大利很乡村的风味，这种贝根是这个猪腹的肉，然后呢用这个海盐搓，搓完了呢放入这个地窖里，埋在这个土里。 嗯， 哦，就算腌制了， 就算腌制了。它为什么埋在这个土里？一，这个土里恒温，早晚的温差大。而且这个土里这个水分是不是动荡的很大的，对。然后呢基本上是等到三个月到六个月之后给它拿起来裹上纱布，再给它风化风干。经历了这个时间，意大利人讲经历了我们的这个水土养育的经历烟熏的这个猪肉，这猪放养怎么好，吃什么喝什么，多少公顷土地它自由放养什么诸如此类的。然后呢把这个风干了之后呢，大概能制成到了是二十四小时了。二十四小时以后切完这个贝根片，它的精华切几片就已经很味道很浓了。用橄榄油，一点洋葱，一点蒜，香叶，还有迷迭还有百里香，给它煸制。青豆呢事先焯水，然后放在里边，把焯青豆的水一块煮，煮大概别超过十分钟，一起打拌，搅拌。搅拌的时候呢，拿出一点青豆来，然后不要全搅，把搅拌了的一半呢，放回到盘子里面，上面再撒一点这个青豆，又有顺滑的汤，又有颗粒感的酱，那吃起来是别一般风味。一般是配着这个面包，现烤的法棍儿。 哦，这个听着就好吃。好，这样咱先进一条广告，因为也有一位朋友问的也是油，说葡萄籽油怎么用好呢？只凉拌吗？一会儿咱们来说这个问题啊。 好， 一颗星，两颗星，三颗星， 闲着没事数星星呢。 是工商银行手机银行智慧一起行活动期间，北京地区客户通过容易行手机银行签到办理交易，可获得相应数量的智慧星作为奖励。客户使用手机银行越多，获赠的智慧星越多，多存一些就可兑换丰厚电子礼券，最高500元。 哟，不错呀，正好要买电，用手机银行缴费得了，我也数数星星。 活动详询工商银行95588。 没有过不去的晚高峰，只有煮不好的家常味。厨房秘籍尽在吃喝。 来，咱们说一下葡萄籽油怎么用。 葡萄籽油呢是用冷榨的方式，所以它最大化的保持了这个葡萄籽里边的精华。它用于这个沙拉，用于甜点，用于热菜都比较适合。对，但是最适合的是沙拉和甜点。用最大化的，不要用热再破坏它里边的营养成分。可以让人体得到最大化的吸收。 一听这些就是有那种水果的那种名字的油类哈。它基本上都是属于那种芳香物质比较好的。您就直接沙拉都应该问题不大，您可以尝试一下， 没错 吧？或者您煎个鸡肉什么的，就是或者就是海鲜，应该也都问题不大。 对， 好， 抗氧化嘛。 对，这个影问了，说问一下这个总厨，一些西餐的调料去哪儿买比较全呢？超市啊什么都可以，我在东二环内，远一点也行，能买着就行。你一般都去哪儿买啊？那就那儿了吧？ 就那儿了。然后那儿呢是可以买到这个新鲜的。 对啊， 然后各大这个超市 都甭进口超市，现在普通的超市稍微大一点的超市规模的， 嗯， 在西餐的调料区里都可以买到、 哦、对， 都可以买到，就是进口食品商区都可以买到。 哦， 就我们这儿的杰尼王啊， 嗯 啊， 对吧、 嗯、 就可以， 对对， 或者您去杰尼王您找不着三元里， 嗯 啊，那是肯定都会有的， 是的、 啊、 是的。 默默也给我们发了，说我下午啊最近跟花花一样，不是百香果的水，就是自己熬的银耳羹。 是，银耳羹我就不参与了。 嗯、 百香果的这个还行。 嗯、 最后一个问题，这是大可以说的那个牛油果的那个油。 嗯， 他说我是把这个当成丘比特沙拉酱一样，直接就撒在那蔬菜上的吗？还是我需要再调其他的味？这个就类似于像橄榄油一样的用法。 对，其实你就当橄榄油用， 嗯、 就没毛病了。 它本身味儿并不是很，就是或者说咸味儿没有，它就是有点淡淡的香味儿， 对 对吧？ 牛油果的味道， 对，好吧。今天咱们西餐就聊到这儿了，非常感谢王浩跟我们的 分享 、 嗯、 只是我们说，我觉得今天咱们说了能有十分之一的香料香草， 嗯，差不多 ，可能是大家会比较 常见的 ，但是还有好多好多，我们可能都还没说到，那没关系， 嗯、 以后咱们再说， 有机会。 还有好多王浩拿手菜回来再在节目里边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的， 好，再次感谢王浩， 好， 嗯、 谢谢。 哎，我是夏明， 嗯、我是王维， 同样也再次祝各位周末快乐。接下来呢是打开文化之门，明天的17点我们再见了。 有些东西想起就像个神经，解释极度不服气，也许就叫聪明，不是故意，只是在意。不公平影响着下段感情，断引擎的连锁反应，习惯的全力而去，也许早已注定，饶了自己，已放开了命，一把大火烧不掉的勇气。 Loving you 还是在想着杀断感情，是上一段引起的连锁反应，习惯的全力而去，也许早已注定，饶了自己，你放开了你。